说明啊，别离开

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为什么 睡，今夜我又怎么不肯睡？或许我是有一点后悔，告诉了你我爱过谁。 记得你 失去的恋情伤我心，以为从此不再动情，希望你别在意，要相信你才是我需要的感情。真心说给你听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拥抱着你，不怕风雨。过去是荒唐秘密，你的微笑能把悲伤忘记。哦哦哦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亲吻着你千言万语。你有意我能体会，就连亲美丽又让人憔悴。你拥有我永远深情的依偎。真心说给你听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拥抱着你，不怕风雨。过去是荒唐秘密，你的微笑能把悲伤忘记。哦哦哦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亲吻着你千言万语。你有意我能体会，就连亲美丽又让人憔悴。你拥有我永远深情的依偎。 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万能。